对外开放势头强， 一些新的开放举措将被出台。外商投资纷至沓来，使对外开放出现了新的局面。3月9号，中国大陆又一个自由贸易城市上海浦